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儿童节到来前夕，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群特殊的儿童，他们可能存在着发育行为的缺陷。我们会和这些儿童还有他们的家长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发育行为缺陷，现在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干预、去治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 孩子是家庭和社会的未来与希望，然而当孩子出现发育行为缺陷，家长应该如何应对？游戏治疗、作业治疗，这些新鲜的治疗方法究竟如何帮助到患儿家庭？儿科创业究竟是不是新的风口？今天的健康投资家邀请到专家为您解读。 好的，为大伙儿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长和大运儿科诊所的副总经理王梦申。王总，首先要欢迎您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很高兴今天能做客健康投资家这档节目，然后跟大家聊一聊儿童成长发育那些事儿。 好，欢迎您。还有一位呢，是长和医疗的运营与咨询总监赵阳，赵总也欢迎您。 很高兴在六一节来临之际来到健康投资家，跟大家聊一聊儿童发育相关的问题。我是赵阳。 好，非常欢迎二位嘉宾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儿童行为发育这方面的问题哈。今天呢，会和大伙儿一起来关注一下像行为发育行为缺陷这部分孩子，我们到底能够做什么，甚至对于这样的一个词汇发育行为缺陷，大家伙儿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根本都不知道什么算是发育行为缺陷。因为提到缺陷，大家伙更多的理解是比如说我们的器官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甚至我们会说这种唐氏儿，我们会觉得哦，这是先天的缺陷。像发育行为缺陷和我们所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种儿童的这种生理缺陷是不是不同的一个概念？ 儿童行为发育其实是个非常大的一个领域。您刚才讲到了像唐氏综合症啊，它其实仅仅是行为发育中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一般来认为呢，在我们说的像自闭症的谱系障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学习障碍，包括学习障碍里面的数学障碍、书写障碍、阅读障碍，像重的脑瘫、唐氏、智能不足，像甚至是包括忧郁症、焦虑症，包括像分离焦虑、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症、强迫症等等等等，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说的儿童发育行为的整个的一个大的过程。 那么就是说不仅仅是局限于我们说很多的一种疾病，像很多我们说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在书写啊，我们说表达方面的这种困难，可能也算在我们说发育行为缺陷这样的一个大范畴里面了。 对，所以事实上在2015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一个预估啊，全球2岁到12岁儿童中有17% 实际上应该是接受儿童的康复的干预，他们的在儿童发育行为方面都或多或少有些问题。 哦，17%可能都需要接受帮助。 对，那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了，实际上以美国的数字来看，美国3到21岁儿童，这是美国教育部的数据，有12.9%的儿童正在接受干预。那么其中3.03%是接受重度的治疗干预，9.07%是接受这种中度的康复的治疗干预，像听力、像视觉、像学习、像言语这些障碍。那么都是在美国实际上有接近9%的人实际上都是这种中度，那么这种康复的这种治疗。所以应该说整个儿童的发育行为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领域。那么我国 2.6 亿儿童人口之中呢，如果现在按照专家的一个预估呢，大概有3354万实际上是我们说疑似或需要进行干预的儿童发育行为的潜在人群。 通过刚才这个赵总的介绍，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儿童发育行为这样的整个的评估，在我们国家或者说在先进国家来说，它现在都是有一个很强的这种市场需求的，有1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需要接受这样的这种帮助。那很多的家长会有一个疑问，这个孩子既然一生出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生长发育过程，但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还不会表达不会说话的时候，我怎么评估它？我能早发现吗？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的问题其实早发现早干预它的效果会更好。那我们如何在孩子不会说话甚至还在宝宝期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帮助大家去发现这方面的问题，提早去干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详细的说一说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互动问题和奖品。今天的互动问题呢，我们首先有请王梦申王总来为大伙提出吧。 好的，那今天的问题呢，是1岁到3岁的幼儿每隔多少月需要进行一次定期的生长发育的测评。 1到3岁的宝宝每隔多少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生长发育行为的这个测评呢？给大伙儿4个选项，其中有一个选项是正确答案，分别是 A 3个月、 B 6个月、 C 9个月、 D 12个月。1到3岁的宝宝大概需要间隔多少个月进行一次生长发育行为的测评呢？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如果不知道的话也不要紧，因为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到这个话题，正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只要好好听节目，您一定会知道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呢，我们也为大伙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哈，为大伙准备了一份价值2500块钱的全面生长发育行为的测评。这个呢也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做格里菲斯生长发育行为的测评。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奖品的话，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除了这份价值2500块钱的这个大礼之外，我们依然为我们的小宝宝们准备了4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吉祥物的玩偶，我们会选出4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玩偶。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赶快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问答当中吧。那下面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对于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先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王梦申，北京长和大运儿科诊所副总经理，一直关注儿童教育、医疗等领域，对儿童康复、儿童成长发育支持有深入研究。进入长和医疗前，曾就职于知名国际学校及外资医疗制药集团。赵阳，长和医疗运营与咨询总监，专注于医疗领域流程建设，负责长和医疗各地医疗机构的运营管理。赵阳先生也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儿童生长发育筛查、生长发育全面测评在中国落地的推进者。进入长和医疗前，曾担任国际知名咨询公司合伙人，为多座城市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和两位嘉宾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一起聊一聊关于生长发育行为缺陷的孩子，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发现，我们能做些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和我们介绍了，其实现在经过统计，有10%的孩子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干预。但是作为很多的家长说， 宝宝还小，我这个时候比如说还在婴儿期甚至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我有没有方法去发现孩子这方面的问题？对于生理的这个缺陷，大家伙会比较明确的，可以通过外观，可以通过一些表现看出来。对于很多像这种心理方面的甚至读写方面的，我们怎么做到早发现呢？ 其实刚才赵阳有提到过，有很多常见的这种成长发育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挑战比如说有一些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啊，或者说是这种读写障碍啊这些的。那实际上呢，有一些的这种诊断的征兆是能够在很早期的时候便被发现出来的。 比如说 整体发展迟缓。那基本上这块可以在一岁甚至在六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可以发现出来。那比如说像一些很就是早产的这种孩子，那他各领域的发展出现迟缓的这种可能性呢，实际上是要更高于这个我们正常发育的，对这个小朋友的。所以那对于早产的父母来讲呢，他们就会非常关注这一块，甚至是医生在这个时候都会跟这个家长说，一定要定期回来看看这个各领域是不是有按照正常的这个进度去发展。那这个领域可能包括比如说他大运动方面的，精细运动方面的，那稍微再往后一点还有言语语言的能力，社交沟通的能力，然后甚至是这个认知方面的这个能力。那所有这一块其实跟小朋友成长发育都是非常相关的。那像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稍微严重一点的这种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小朋友，那他可能会在3到4岁的时候就能够发现出来一些这样的征兆。那等到他正式入学的时候，上幼儿园啊或者上到小学，那就会更加明显。那有的时候可能这个诊断呢会稍微晚一些，那等到得到诊断之后，我们再跟家长去聊，家长说诶，好像他3、4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些的一个征兆了。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出现的这些征兆，由于家长不了解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去忽略掉了。 对对对，家长可能会觉得孩子比较淘气，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比较调皮比较顽皮。 但是他并没有太去想，哎，可能会是孩子生理上方面的出现的一些障碍和挑战。 也就是说其实作为家长来说，有很多的这种专业知识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像我们说的这种比如说各方面发育的这种迟缓，可能是不是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去发现，而更多的心理问题甚至我们说多动的这些问题，往往都是等孩子年纪比较大了，真正我们说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时候，才会引起家长的重视。 从我这边的一个观察哈，我会觉得可能会是他真正的非常影响到他的学习和生活的时候，家长才会慢慢把这个东西提到觉得会比较重要，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解决， 要去看一看。 对对对。 那如果在早期的时候没有发现，真的像您刚才提到的已经影响到他的生活甚至学习了，家长再去看，对于孩子来说是不是影响会非常的大，甚至有可能错过我们说治疗的最佳黄金期呢？ 对对对，这个是肯定的。我们会说这个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肯定会对孩子这个效果这个恢复的效果会更好。那其实有一些诊断呢，它的这个隐蔽性是比较高的。比如说一些高功能自闭症的这种小朋友，有一些诊断呢，它可能出现迟诊漏诊甚至是这个误诊的这个几率也会比较高。那我们刚才提到过有很多的这种诊断嘛，我刚才也说过这种高功能自闭的这种孩子，那实际上他呢就会比较容易在比较晚的时候，没有在极早的时候发现这个情况，那上学的时候才慢慢发现。还有一种孩子呢是高智商的，就是说 IQ 可能是130以上的这种孩子，然后他呢患有这种注意力多动缺陷障碍的，这个可能也是会在上学的时候甚至是更晚的时候才会被诊断出来。 如果诊断出来，比如说上了小学甚至上中学我才被诊断出来，我这个时候进行干预，和我们提前如果家长能够在孩子比如说还没有这个受到影响的时候进行干预，他的治疗效果真的会差很远吗？还是说这个两个的治疗效果其实只要发现了我们去干预他去治疗他也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我们什么时候发现尽早的给予到这样一个干预，它肯定是会有效果的。但是越早的发现包括孩子会有一个这个治疗的黄金期嘛。越早的发现更早的提供一个科学的治疗，肯定会对他的功能性的恢复是好的，而且在他的心理上面也是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影响。我这边是有一个例子可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更好的去理解。前两天刚跟一个朋友聊天啊，然后也说到这个事儿，他是在成年的时候都工作了才会被诊断出来有这个 ADD。 这个 ADD 就是这个注意力缺陷障碍。 嗯 嗯，但实际上他是童年也一直是有这个 困扰， 有这个困扰。对对对，经常会发生什么？就比如说作业做了，但是没有带到学校里面 啊， 然后老师会说你就是没有完成作业，你是故意的。 嗯 嗯，但是他就会觉得我其实 并不 是，对，我忘了。然后经常做事丢三落四啊，或者粗心马虎啊，诶，这个家长也经常说他，然后这个老师也经常说他，所以他就会一直觉得自己特别的挫败，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嗯 嗯， 对，比如说在心理的整个建设方面也会存在着可能没有其他的小朋友那么的健康。 对对对，因为他接受了，因为这个不是他自己故意的。嗯，然后他会受到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误解。 嗯，其实你提到了这个例子，我忽然想到，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每次考试的时候特别容易分神，比如说他考试的时候橡皮突然掉了，他把这个橡皮捡起来之后，他会忘记考试这件事情。 嗯， 他这个就开始跑神了，开始不写卷子了。 嗯， 然后呢交白卷到最后，后来家长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写这个卷子呢？他说我忘了我在考试，我的橡皮掉了，我捡完橡皮之后我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嗯嗯， 这有可能也是我们说这种缺陷的一种存在，只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不太了解他，可能是需要干预的，总觉得是这个孩子太顽皮，或者是这个心太大了。 对，其实因为并不太了解你那个朋友是什么情况，现在也不太好说具体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导致这个现象的，我们经常会用一个冰山理论去描述它。 嗯， 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上面的 一点点 东西，是现象。但是实际上深层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原因去分析它。那具体孩子到底是什么问题导致的这个， 嗯， 那这个需要是一个专业的评估。 嗯 嗯，所以他。所以我们希望其实也是能够跟家长和老师们探讨的是，孩子出现了这个问题，多多的想一下这个原因会是什么，或者说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这样能更好的在今后支持孩子。 嗯，既然说到了这个，我们发现了症状就得去找原因，甚至得有一些这种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我们找原因。那也想问问，当孩子出现了哪些情况的时候，可能就提示大家伙儿，这个时候应该带着孩子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一下，来测试一下。尤其是对于很多像我们说的这种上学的孩子，可能还有一些临床的表现会比较明显。对于更小的孩子，还不会说话，比如说1到3岁，或者说1岁以下的孩子，这个时候有哪些表现会提示他，家长应该带着孩子去找医生检查一下了？ 大家可能都会比较熟悉的是这种3抬4翻6坐7滚8爬9伏立周。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孩子在比较小年龄段的时候，0到1岁的时候，他的一个发育里程碑。 嗯， 在不同的月份他能做什么事情，像这些很多父母他都是知道的。 就是3个月的时候需要 他是能够抬头，对，6个月的时候是能够坐，哎，然后1岁的时候基本上这孩子就可以走了。实际上1岁的时候1岁左右孩子也是能够 说 话了。对，所以他其实是每个孩子呢，虽然他的这个发育轨迹不完全相同，但是呢大致上是有一个规律可循的。 嗯，那也就是说，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做到这样的这些标准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提示信号。 对的，会是一个预警信号。嗯，我们也在经常的跟这个家长啊或者老师去做一些这种讲座，比如说生长发育里程碑，何时应该有什么样的期待，这样的一些讲座。那实际上就会说，那我们在每个月份应该他能够达到的一些里程碑是什么。然后如果说他在过了多少个月还没有办法达到，这已经就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预警信号了，一定要寻找一些专业的这种帮助。 每个孩子都是有自己的这种特殊性的哈。我们也说有的时候呢，孩子说话可能2-3岁的时候才开始说话，但是后来随着他的逐渐成长，我们也发现其实说话表达各方面都没问题，也挺正常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是贵人语迟。其实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成长发育的轨道，像您刚才说了，可能也存在着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偏差，有的孩子就是比如说生长发育的比别的孩子要晚一些，我们也不能判断他就是一种比如说缺陷的状态或者是疾病的状态。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容忍的量，比如说我们超过了多久就提示他家长，这个时候即便不是疾病的话，我们也得带他去检查一下，即便没有病的话我们可以放心。 除了刚才说那个发育里程碑呢，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告诉大家什么时候孩子应该哪个月做什么事情，还有一个是这种经验法则，也就是说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那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发育较同龄的孩子有两个月的延迟，那就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需要评估或者进一步的寻求帮助。那如果说是一岁到两岁的小朋友，那他这个窗口期就会到四个月。那如果、 哦、就是可以比别人晚四个月， 对，就差不多到四个月。如果说那根据这样的一个法则的说，一个现在 1.5 岁的小朋友他还不能够走，那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警信号了。 这个时候就提示家长，即便孩子没有什么样的这种缺陷或者是疾病的话，我们为了放心也应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让医生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存在，如果有的话我们早干预，如果没有的话，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放心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再多多注意观察就可以了。 对的对的。 那我们刚才说了更多的是这种小宝宝，我们有一些这种生长轨迹的可以发现，像年纪比较大的他已经能自主表达的这些小朋友，尤其是一些像心理问题，像您刚才说的这种自闭啊抑郁啊，很多家长都不太明白，总觉得这些事儿啊应该是经历的多了想的复杂了才会有，总觉得好像宝宝和心理疾病应该是隔得非常非常远的事情，甚至有些家长说这孩子还懂事没几天呢，从哪来的这心理疾病啊，就有点不太相信，这个是不是也存在着一个误区呢？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可能会对心理疾病这个东西会有一点点理解上的这样的一个误解。可能我们有的家长或者有的这种朋友一听心理就吓到了，说是不是精神病，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理解。但实际上呢，心理它涵盖这个东西非常广的。可能有的小朋友，比如刚才咱们提到这个抑郁，他孩子如果表现出来抑郁的这种情绪或者说这种情况的话，他跟大人表现出来是非常不一样的。那我们大人表现出抑郁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我就坐在这儿，我看上去很难过，我没有兴趣参与某些事情。但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表现出有一些攻击性的行为，或者很焦躁的一种行为，那我们看上去可能会是一些挑战性的行为，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可能啊，会是一种抑郁的这样一些的信号。所以那这些情况呢，是其实是需要家长能够更好的去了解这些普及性的这些知识，然后他只要了解这些知识之后呢，他在看到孩子出现这些行为的时候，他可能会引起他更多的一个思考。 有可能是心理问题所引起 的。对，会不会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样的情况，然后再根据这样的知识去寻找一些相关的帮助。 那好，那刚才提到的是抑郁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可能会在我们说孩子的临床表现上的一些具体的这种信号哈，除了这个还有一些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种行为或者说预警信号提示家长这个时候可能是发育行为的缺陷呢？ 我们其实现在在跟家长这边沟通的过程当中会经常听到家长说，哎，我家孩子注意力不好 啊，不集中， 注意力不集中啊。其实这个注意力问题是家长非常非常关心的，原因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他可能跟这个学业表现非常相关，就我一定要孩子表现得非常的好嘛。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是只以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为例的话，我们去来分析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样的这种可能性。可能是孩子听觉比较敏感，比如说他的听力会非常的敏感，他可能窗外有一个小鸟叫，或者说有一个什么声音，他马上就会关注到那边， 被吸引过去了， 然后这边可能就老师刚才讲的我就不太记得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可能会是他的这个比如说心理方面的，就是注意力，他可能是听到了你说什么，他听明白了几步指令，但是他忘了第一步是什么，不是他没有听懂，然后可能会导致于他说，哎，怎么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的这种表现。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是他会有一些感觉寻求方面的，就是他我们常说那种感统失调。 其实我觉得这些信号呢，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它千奇百怪，甚至有的真的家长不太容易被发现。那是不是有一个原则，就像我们定期的去体检一样，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他其实对于这种我们说发育行为的缺陷，因为涵盖了很多方面，也需要像定期体检一样，不光是检查身体的各个器官的问题，对于这种发育行为也需要进行一个定期的监测呢？ 对的，实际上就像我们做这个身体检查一样，我们也会比较建议他定期的去看一下大运动的发展能力怎么样啊，精细运动的发展能力呀、这个言语语言社交认知这几大块、我们都可以定期的去做一下这样的一个筛查，看是不是 检查， 对，看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年龄段应该符合的这样的一个标准。 问问这个赵总，您小时候有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检查？ 也没有，这一点在国内像我们那个应该小时候的时候，应该在国内更多的还只是关心 身体 的发育的情况，你的身高，你的体重，你的肺活量。那么像这种真正的发育的这种指标事实上是没有，不要说我们小时候了，其实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应该说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了真正适合他们的一个评估的量表的出现。那么在2015年以前呢，其实中国的孩子更多的是使用欧美的孩子发育的量表进行评估。 那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不应该更好吗？他们有更多经验的这个累积，他们的这个体系会不会更先进，我们用他们的不好吗？ 差异会很大。那么因为中国孩子不管是在身体的发育的情况还是在智力的发育的情况，事实上跟欧美的孩子差别是很大的。那么说一个笑话，就是中国的六岁的孩子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完成欧美12岁孩子的智力的量表，是因为中国孩子从小就受到了大量的训练， 早教 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训练，那么所以差异会比较大，那么包括人种的差异。所以呢，实际上在这几年开始才有了真正适合中国孩子的真正每个年龄阶段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认知，每个年龄阶段具备什么样的大运动能力，什么阶段具备什么样的精细运动能力，什么阶段具有什么样的言语的这个能力，这样的一个标准这几年才会整个的出现。所以刚才孟申讲到的三抬四翻六坐七滚八爬九伏，那么这些其实针对是小年龄的孩子，那么大年龄段的孩子呢，我们目前也已经总结了很多相应的这种的标准。那么这些实际上是15年之后随着格里菲斯引入中国，有了中国常模才开始的。 好，那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就跟大伙儿来具体聊一聊适合中国孩子的这种检测标准到底是什么样的哈。那具体比如说像一岁以下的宝宝多久去检查一次，像1到3岁的宝宝多久检查一次比较合适呢？在下半段我们也会邀请两位嘉宾跟大伙儿和我们的家长朋友继续来说一说，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发送过来。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支宝剑？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 99% 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 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十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十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多云转晴，北部地区有分散性阵雨，南风3-4级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健康中国战略深入人心，健康产业规模显著提升，资源共享，协同发展，创业创新，哪些是机会？何处有险滩？技术迭代，服务跃迁，产业多元，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这里有医疗健康领域的新发现、新业态、新趋势，这里有医疗健康产业的观察者、研究者、实践者。健康投资家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 健康投资家，链接资本与医疗创新，与您携手健康，共赢未来。大家好，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在儿童节来临前夕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下发育行为缺陷这样的一个问题对于宝宝们的影响，还有就是我们现在有没有一些方法去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RBC健康投资家，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为大伙儿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品，我们为大伙儿准备的是一份价值2500元的全面生长发育行为评估，这是针对宝宝的，也叫做格里菲斯生长发育评估，还准备了4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偶，我们的幸运吉祥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奖品的话，现在就关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问答。今天的题目也非常的简单，1到3岁的幼儿每多少个月需要进行一次生长发育行为的测评呢？给了大伙儿4个选项 ：A 选项3个月 ，B 选项6个月 ，C 选项9个月 ，D 选项12个月。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只要您关注我们的节目，就一定会了解到我们的正确答案选项。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也会把获奖名单公布在我们的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伙在节目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在节目推送当中为大伙来公布我们获奖的听众名单。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上半段有一些听众朋友留下的问题。我们上半段跟大伙说了，其实很多的这种我们说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异常行为可能都提示是生长发育的一个缺陷，比如说像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注意力不集中，都有可能是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可能不容易被家长发现，我们能不能够像定期检查身体的健康一样，去检查一下生长发育方面的问题？ 生长发育这块的，它会，如果说我们简单做一个这个测评的话，那基本上会包含几大领域嘛，大运动的、精细运动、言语、认知，还有社交这一块。那我们建议的最好的办法呢，会是1岁以下的这种婴儿，每3个月就进行一个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追踪和测评。那1到3岁的小朋友呢，每6个月进行一个定期的测评，那再大一点呢，可能我们就可以按照每年的这种健康体检，每年进行测评了。 嗯， 那这个比如说要测到多少岁，是成年十八岁，还是说测到五六岁，基本上孩子什么事都懂了，这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再进行监测了。 嗯，其实这个那后期的呢，就是算是一个就我们健康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嗯，因为到后面可能会前面小年龄段的时候呢，甚至比如说到小学毕业之前，可能会对于各方面的大运动、经济运动、认知学习这一块比较关注。那之后呢，可能我们就比较更加关注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状态了。 嗯，好，所以说后面这些孩子长大了之后需不需要做这个，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这种临床表现，甚至自己的家庭的经济状况来进行选择了。 对的。 这个项目是所有的孩子都要做一遍，还是说针对小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有一些项目是不用做的？ 嗯，因为孩子的发育我们一直把它看成是一个整体， 嗯， 而且这个各领域的发育之间它其实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嗯， 不能单单纯纯的我只拎出来一个大运动的发育来看，哦，如果只测大运动，哎，发现我的大运动非常好，就是刚才我们提到所有的领域理想状况下它是平行发展的是最好的， 嗯， 我大运动落后了，不影响我社交，不影响我言语，但实际上它是属于一个交叉的，而且是螺旋上升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它永远会相互影响。 嗯， 那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这个小朋友他在小的时候大运动能力不好，他进而他其实就会影响到他精细运动的这样的一个发展。 嗯， 比如说他早于六个月的时候我们能够做，那如果说他现在不能做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坐着去玩， 哦， 那他就没有办法发展他手部精细运动的能力。 嗯， 那如果这个能力没有的话，那可能后期的一些玩耍的能力啊也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发展。 嗯 嗯，所以它其实是非常有影响的。 嗯，所以说基本上检测的项目不管是小宝宝还是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宝宝，基本上都是涵盖了所有的这个检测项目。 对，涵盖所有的项目。 嗯， 但如果说我们发展到一定阶段，我们对它某一特定的领域，哎，我真的出现一些担心了，比如说其他都还好，但是我就觉得它这个发音不清晰， 嗯， 或者说言语的能力不太好，那我们可以单独再进行对这一科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筛查和评估。 嗯，好，那也想问问这种大致的这种筛查的评估项目大概一次的收费是多少？ 如果说是要非常全面测的话，就像我们可以提供到的，这是一个跨学科的评估。 嗯， 跨学科的评估呢，再算上医生的问诊，加上两科评估反馈，这个大概的费用会在7000到8000的样子左右。 嗯 嗯，然后如果说我们想单独就是做某一个领域，你就说您对某一个领域特别特别的有这样的一个担忧，那需要单独再出来做，那个的单科评估就是3500到4000。 嗯，好，其实这个收费我觉得不算低，尤其是对于比如说像小年龄段的孩子，我们的检测周期其实您刚才建议应该是3个月左右测一次。 嗯， 这个也是比较频密的。 嗯， 那想问问现在整个我们这个门诊的接诊量到底是如何，对于家长的接受程度是怎么样的？ 对，我们从2015年8月执业以来呢，其实接诊的这个患儿啊，这个范围其实是比较广的。 嗯， 大概呢会有两类，就是这两类的家长其实他们对于这个反馈是心态上会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嗯， 那其中一类呢是已经有了一些明确的诊断， 哦， 比如说我在其他公立医院看已经有一些诊断是已经确诊了自闭症多动障碍啊，或者说是脑瘫啊，或者说唐氏这样的，那他们的需求就会比较的明确。嗯， 我需要治这个病， 我需要干预了。对，然后那后续的一些评估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干预，他就会需要比较强烈。 嗯 嗯，然后那他的接受度什么的也都会比较好，因为他的这个需求已经在这里了。 嗯， 那如果说是另外一类呢，就是说孩子其实父母他在这个孩子生长发育这块监测他的意识还是比较好的。嗯，他会，哎，我现在觉得孩子现在可能某一领域发展的有一些落后，我要马上去看一下，看看是不是能够提供他帮助。 嗯， 给孩子做定期的这样一个筛查，早发现早治疗。然后我们还经常会给家长提供一些咨询的建议，也就是说他做了这个测评之后，可能很多时候他只是需要家长的一些给他的一些建议，他在家可以帮助孩子做，就不需要带孩子过来进行后面的一个干预。 嗯， 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其实家长有些他自己是有一点焦虑的。嗯，孩子非常好，但是是因为他有一点点过度担心， 最害怕就是跟别人家的谁谁谁做比较。 对对对，所以我们会花很大的一个精力，就是也是在教育家长这一块。 嗯， 也是帮助他们进行一个支持。那另外还有一类就是比较复杂了，就是比如说学校老师发现了 有一些挑战性的行为， 嗯， 然后跟家长这边去沟通。那家长呢，可能有一些家长观念会比较 open， 他比较接受，会就会寻求进一步的帮助。有一部分家长还是会有一点点迟疑的，就是我可能不太会接受我孩子的有一些些不完美，这个可能就会比较难，对。 那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国家和比如说欧美啊这种日本啊这种先进发达国家他们之间对于比如说这种接受程度的一个差距？ 对，我们觉得我们现在在就是这块的差距还是有的，我们也是属于刚刚起步的一个状态，从大众的整个接受程度上现在也是在慢慢在提升。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其实政府也做了很多的努力，然后现在他的一些政策慢慢也在倾斜，但是还是有很大进步的空间。这边我也可以分享一下以前的一个经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接触，还没有完完全全接触这个行业。但是我那个时候接触的一个小朋友是，他是当时4岁，这个小男孩可以看到他在班上的表现呢是非常突出的，这种突出是加引号那种突出。会有什么表现呢？就是碰其他小朋友。不听老师的指令随便下座位，然后在教室里面满处跑，会撞墙壁。那那个时候我们尝试了各种的方式，我调整我的教学的内容，然后跟家长去沟通，跟孩子提前约定我给你一些什么样的一个 奖励。 对，收效甚微。他为什么会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因为当我们在跟孩子沟通好他也答应的非常好的时候，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去表现，然后我在跟小孩沟通的时候，小孩一句话让我觉得就是特别的感触颇深啊。他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说我控制不住自己。这个小朋友，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我们知道了，现在看上去可能会是有一些感统失调的问题，因为他要寻求各种各样的一个感觉。如果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就不会用当时的那种方式去处理。 可能有更多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可以提早的去介入哈。 对，没错。 那说到了这种发现，那下一步紧接的可能就是治疗，这也是很多我觉得作为家长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首先是确诊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的疾病，有很多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缺陷，可能会有隐秘性。那作为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专业机构，家长首先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你们给出的这个答案，或者你们所确诊的这个缺陷问题是不是真的存在，那就是对于这种专业医师的资质是如何把关的，我们得出的这个结论准确率到底是怎么样，也请二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分三块来讲吧。第一块呢，实际上大家刚刚讲到的测评和评估。测评和评估呢，事实上呢，中国越来越多的公立医疗机构其实也在开始使用格里菲斯全面评估量表着带孩子进行相应的评估。所以呢，大家使用的是相同的一套评估工具会进行评估。那么这块应该说是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差别。那么这 体系首先是基本上相同的。 对，这是基本上是一致的。那么第二块呢，实际上呢，我们说是一些比如说自闭症谱系为代表的话呢，这个我们说诊断的深度和我们说这个相应的使用的工具和手段的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在现在有些的医疗机构，因为跨学科的专家集体诊断实际上没有普及和推广，所以可能更多的是儿科或者儿保科、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来单独立会进行一些诊断。那么他的诊断可能就是问诊之后凭借他的经验会进行评估。那么这些大部分诊断时间呢其实都低于1小时。那么可能我一个医生看一个孩子几十分钟，30分钟、40分钟、50分钟，我就做了一个判断。但事实上呢，很多的儿童发育的这种问题呢，个体的差异会比较大，症状不同，那么呈谱系的渐变分布，这就决定了，那么当我们说这种专家面临非典型性的这种患儿的时候，那么可能会因为相关的知识和经验的缺乏或诊断方法的不完全而无法给出倾向明确的一些诊断。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这边呢其实一般跟国际是一样，就使用跨学科的专家团队来完成。那么包括我们说的儿保科的、儿童保健科的专业的医生、心理治疗师、作为治疗师、言语治疗师等一起来进行 来评估和分析，那么大家通过团队讨论式的方式，那么给出一个诊断，保证不同领域的之间这些诊断的一致性，降低误诊漏诊的这种概率。 嗯， 那么这是第二个。那么可能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比很多医院专业，那我们只是我们采用了多学科的这种的方式，使得我们更加全面的对一个患儿进行评估和分析，那么这时候给出来的诊断和评估可能对这个患儿会更加有意义。 嗯， 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在我们这里呢非常强调家庭的整个的参与，所以呢我们一般认为只有家庭的重度参与才能对患儿真正意义上讲对他有帮助，因为对他来说孩子最主要的时间还是跟家人所相处，所以我们这边会给予充分的时间与家长进行面对面的反馈和讨论，并且给出在家庭的恢复的这种建议。所以应该说使用国际领先的量表，那么我们多学科的参与和多学科的给出意见，以及让家庭为主体的来参与治疗，这个可能是我们和一般的这种儿童机构的一些差别。那么通过这些方式，那么来保证我们给孩子的诊断评估和治疗的意见更加准确。 嗯，好，那咱们这边医生的资质是如何把关的，是需要达到什么样的这个水平，或者说要有多少年的临床经验才可以成为我们的治疗师，或者是我们说这种检测师吗？ 事实上是有的，因为我们儿科的复杂程度呢在国内和在欧美实际上都是算是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尤其是发育行为，它可能比一般的急性儿童的领域里面其实要求会更高。 嗯， 所以我们呢现阶段实际上呢一方面是招聘很有经验的医师和治疗师，第二个呢事实上我们找到了在全美排名第一的也是美国最大的特区儿童医院新泽西特区儿童医院 CSH 作为合作伙伴，那么我们所有的临床的诊疗的量表临床路径都引入 CSH 的相关的量表，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所有的资深的医生治疗师都要去跟 CSH 去学习，通过他们的相应的评级和诊疗的方式，然后满足了这些的要求之后，他才能相关的进行一些诊断和一些孩子的治疗的工作。 嗯，对于医生资质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哈，接下来也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我们发现的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些问题。在上半段的时候呢，王总也和我们介绍了有一些孩子的家长他是在其他的医院确诊了相关的疾病，需要我们说康复或者说需要治疗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选择我们说大孕儿科。那这个时候家长就关心治疗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你们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治疗方式，甚至有一些孩子他可能这个时候本来就配合度比较低，你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能够让他接受到这样的治疗，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一般呢如果说这个孩子已经得到了一些确诊，然后会来到我们这边寻求一个干预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我们还是会进行一个比较完整的评估，因为这个评估呢可能会不太一样，会更加的详尽，而且会注重他各方面功能性的一个评估。我们会从孩子的首先他的优势是在哪里，他感兴趣的地方是在哪里，这个入手进行算是一个辅助吧，这样他的孩子能够更好的配合我们进行这个评估。那我们的评估呢也刚才那个赵总也提到了，有非常多的这种不同的这种工具，然后呢关键是这个作为评估的这个治疗师他也是非常有这个经验的，所以他是配合上标准化的评估工具，再配上临床相关的一个经验，给到出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评估报告。 嗯， 那这个评估准确了，我们在做这个治疗或者说干预计划的时候就能更加的去有针对性。 嗯， 这个短期的目标啊长期的目标设立就会更加的精准。那在设立目标的时候呢，还会把患儿的需求以及家长的这方面的需求都容纳进去。所以我们不只只是说专业医生给出来的建议你应该做这方面这方面的训练达到这个目标，但可能跟家长的需求多多少少会有点不一样。 嗯， 那我们在治疗就是确定这个治疗目标的时候呢，会跟家长有一个非常详细的讨论，也就是说最后确定出来目标我们也希望家长能够参与进来，能够达到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 那说到这个治疗领域，就是具体会用什么样的这种方式去治疗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领域会分成有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语言治疗、 应用行为分析，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支持。嗯，那这个可能听上去会 比较抽象， 抽象，对对对， 咱们举个例子给大家。 对，作业治疗师他的英文是 occupational therapist。那 occupation 呢，它实际上原意呢，就是说如何去动手消磨这个时间。那这个行业呢，实际上是在这个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在美国率先发展起来的。是一战之后呢，退伍军人呢从这个战场返回，可以看到他们精神上啊、身体上啊都有一些残缺，或者说是需要帮助的，也是身心带来的这种创伤。那这个治疗师呢，和成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会教他们如何去平衡他自己的身体。如何端坐，如何使用这个胳膊，如何穿衣服，就是一些自理方面的一些训练。 嗯， 那跟到这个比如说老人呢，那是也是帮助他们如何活动的身体，慢慢恢复身体的机能，防止半瘫，从而让他们生活能够自理。那当我们的这个作业治疗师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三个字简单来概括，也就是学、玩和做。 嗯， 那怎么理解呢？就是他们会跟他在一起动手并探索，然后帮助提高他学习呀、玩耍啊、自理或者社会互动的这个一个表现。那比如说呢，可能会有涉及到精细运动的能力呀、感觉统合呀、握笔呀、书写呀、游戏技能，甚至双侧协调能力等等。那我们呢，给到所有在进行这些方面的这种干预和训练的时候呢，会以游戏作为一个媒介。也就是 play-based 这样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孩子在做这些训练的时候跟成人是非常不一样的。成人在做康复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来做这个动作100次，他可能依从性会比较高，因为他知道这个对他是有好处的。但是孩子可能有些小孩子他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刚刚的坐在这儿这么做，会很无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跟他进行一个游戏的设置。那这个游戏呢，就能够提高他的一个参与感，提高他这个训练的兴趣。那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呢，很多来我们这边的小朋友都说啊、哦，我今天去跟哪个哪个老师、哪个哪个姐姐去玩了。所以从他角度来讲，不觉得是来做训练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设计这个活动、设计的这些游戏的时候，已经把我们想要提高的功能全都设计进去了。比如说，我曾经观摩过我们这边的一个治疗师在做这个训练的时候，一进到教室里面，他整个布置的那个场景是感觉像一个游戏室。然后场地中央呢会有像梅花桩一样的几个这种圆柱形摆在那里，上面有写1到9的这个数字。然后这个活动呢是让这个小朋友一边颠着那个乒乓球，然后一边去走这个梅花桩，但是他要按照1到9的顺序去摸那个柱子 小桩子。 对，这个时候呢孩子会觉得哦，他给了我一个任务，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活动，我要把它完成，因为会有计时。所以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活动训练到他的一个双侧协调能力、手眼协调的能力，然后还有记忆的，因为他在这个柱子上那个标号它不是顺序的，它是不同的，所以他要记得住、哦、我刚才摸了一是在哪个位置，然后我接下来要去摸哪个，所以他也提高他的一个计划和组织这样的一个能力。 虽然看起来可能我们觉得哎，大人看起来这个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在玩耍的过程，但其实很多治疗或者说锻炼的目的都是融入在这个整个的玩耍过程当中的。 对对对的，因为其实孩子这个早期的大脑它也是有一个可塑性的，这就像一个就是非常简单的基本的一个神经学的原理，就是你做了某件事之后它给你带来了快乐，然后你的体内呢就会有产生快乐的这个荷尔蒙。那同时呢你就会想再做一次，那你重复做了很多次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擅长做这个事情，那大脑的重复性也会反映出来。 那很多我们知道这种发育行为的缺陷，比如说像这种心理方面的问题，甚至我们说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可能通过这样的训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纠正效果。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像唐氏儿，这是由于先天缺陷造成的，即便是通过训练可能也没有办法让这些孩子和正常的孩子达到完全同样的一个水平。这就牵扯到这个时候家长的这个预期目标和我们所能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结果到底如何去匹配，找到这个平衡点呢？ 这个会涉及到，一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小朋友我给他评估的这个目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标准，然后我们在设定这个目标的时候是不是合理，那同时 家长是不是也有一个合理的期待。所以我们治疗师其实是在这个评估啊设立目标的时候永远跟家长的沟通分不开。如果说我设立一个我觉得合理的目标，但是家长目标期待过 高， 对，所以那他的在配合度啊或者说是到最后的结果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矛盾产生。 好，那一般的情况之下如果有这种发育行为缺陷的孩子通过这种系统的这种治疗，我们想问问效果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是能够达到和其他的孩子完全没有区别，还是说这个时候仅仅能够维持他正常的这种基本生活？ 因为每个孩子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一直在强调不要跟其他小朋 友 比，对，我们只要看到自身，因为只要他持续不断的参与这样的一个训练，它的功能性永远是会慢慢慢慢的去改善。那可能呢，因为每个孩子个体差异比较大，有的孩子改善的这个速度快一些，有的可能慢一些，但是它永远是在进步的。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呢，在我们这边我们看到的话，应该说至少有一多半孩子现在可以跟正常孩子一样享受相同的教育和长大后的这个相对来说的就业的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很欣慰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会认为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作用是尽可能的帮助这些孩子身心康复，尽可能融入社会的正常生活。那么这个融入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效果的一个表达。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你说完全恢复，其实对有一类些的疾病，比如像唐氏，其实是有挑战的。那么我们说，那么目的是只要他能够融入生活，身心健康，能够像正常人一样享受相同的教育，乃至教育之后的工作的机会，我觉得就是达到了我们的这种目的。 节目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要进行这样的整个的系统的这种治疗，它的这个周期会是多久？会不会有的孩子这一辈子可能都得参加这样的这种培训或者是训练才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呢？ 其实也是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确实也会有 discharge， 也就是说我们讲的孩子毕业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不是说他就意味着他不需要再进一步的帮助了，只不过他可能是不需要每周过来训练了， 可能家长可以自己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进行干预， 对，因为我们每一节课都是会给到家长一些建议的，我们是期望呢家长能够起到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治疗师经常说，其实家长才是最好的治疗师，他最了解孩子。当然有一些情况，其实孩子是需要长期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所以还是要根据孩子不同的情况来看。 好，希望家长能够多多的重视孩子的这些早期的一些信号，同时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也多多的配合，甚至在孩子我们说毕业了之后在家的时候，对于这部分有着缺陷的孩子，我们也应该给予更多的这种关怀和照顾，让他更好的去融入这个社会。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也公布一下今天互动问答的正确答案吧。到底一到三岁的孩子间隔多久去做一次这样的检测是比较合适的呢？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我们让王总帮我们公布一下。 好的，希望有观众朋友已经答对了。正确答案呢，是我们比较建议一岁以下的婴儿每三个月做一次生长发育的这样的一个定期测评。那刚才的问题讲的是一到三岁的小朋友，对，一到三岁的小幼儿呢，我们会建议每六个月。 每六个月，也就是正确答案应该是 C 选项。那正确答案我们已经公布了，获奖听众的名单我们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为大伙来公布，也希望大家关注一下 RBC 健康投资家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会有一个获奖查询的按钮，您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获奖公布的这个按钮当中查询一下自己的获奖名单。也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健康投资家为健康医疗投融资架起沟通桥梁，帮您梳理行业，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好投资。每个周末20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的精编版，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

他吃那种小饼吗？像是小薄脆一样的， 应该是对，应该是做出来那种专门是给他用的， 给他吃的， 对、哦。然后呢，就真的是当你拿出来，你都不用去喂他， 他就过来了。 嗯，周围所有的鹿都会围过来， 速度奔向你， 先把你撞倒。 真的是 不会 、啊。你知道，就是我的闺蜜曾经说要想让我帮她拍这个喂鹿的照片， 太快了。 我说我真的拍不出来，因为当鹿过去的时候，它的整个状态不是享受，而是惊悚。 哦， 然后你就看拍一张，好不容易，哎，怎么这么鹿糊了呢？ 因为 鹿糊已经虚了，太快速度， 真的 就过去了，抓着。 所以真的是就是你看很开心的喂它，但你发现、嗯、哇，所有的鹿就说啊，你不要过来，就是这种感觉。 告诉各位。啊，如果你想象动画片当中、电影当中那种鹿很温顺， 对呀、啊，然后 跟小绵羊一样，蹭蹭你，拉倒吧。然后就是都是成年鹿，没有小鹿吗？ 有小鹿， 啊、有小鹿是不是会好收敛一点？因为 小鹿斑比 涉世不深， 也并没有。 小鹿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饿的时候其实谁都一样的。 对对对，但是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嗯， 小朋友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但是鹿本身是不会伤人的，只不过它可能会、就是、 只是为了食物伤人 啊，它只不过就是会过来顶一顶你，抢一抢，然后这个 对 对 对对，这个安全是完全在掌控之中的，对不对？ 对， 有 鹿是有鹿角的那种没有吧？ 没有， 没有鹿角。 因为有一些特别大的鹿它是有，但是那个鹿角不是特别长的那种、哦、没有太大。 这时候如果混进了一只麋鹿， 在博物馆里面、啊、这个完成这个喂鹿啊、看鹿啊、嗯、观赏大概几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够吗？ 两个小时就足够了。 两个小时、 嗯、 公园除了喂鹿还能干嘛在这个地方？ 公园 坐坐， 然后在奈良公园里面，其实你也知道我们全程是吃货的行程嘛， 平江小吃嘛、嗯、 对，在奈良公园里面其实有一个春日和茶屋。 诶，春日和茶屋 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茶社吧。 哦，茶社， 虽说是茶社，但是其实它是在我们的攻略上，就是在奈良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不错的， 必须要吃的。 嗯，它是过去之后会有那种当地的那种甜点，像羊羹啊，还有那些就是团子。 羊羹我是小时候最愿意吃的东西之一。 什么是羊羹？ 就是羊羹，它是怎么跟你形容呢？ 高粱饴那种感觉的吗？ 差不多吧，但是不太一样。 枣糕，不是。 建议你去小超市， 对， 你就知道了。 有羊羹吗？吓一跳，羊羹是什么东西啊？羊羹。 羊羹我也不知道，就是方方块块甜甜的感觉，看起来就跟那种山楂糕差不多的样子。 了解了，了解了、 嗯、 就是跟山楂糕一样。 对，有点像。 对对对、啊、有点像。 味道是什么感觉？ 甜的。 味道是甜 的。甜 的 哦，甜口的。 对。 OK, 然后春日和茶屋它最大的一个就是它是套餐。它的套餐是粥套餐。所以我就是建议去奈良的朋友呢，早上也可以吃。如果说你早上出门很早，其实可以不用在民宿或者饭店吃早餐，对、 啊， 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可以去喝粥 啊， 那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挺素的，挺好的， 好棒啊！羊羹配粥， 嗯，这个觉得羊羹老觉得羊肉汤一样，羊羹是一个蛋糕， 是 甜品 ， 对。你看啊，这一路啊，她跟她的闺蜜其实住在大阪。嗯，来回也是占时间的，你想想， 对对对对对， 最近也一个半小时的往返、哦、三个小时呢， 嗯， 所以说时间观念已经很明晰了，而且他们完成了 4点半起床吧， 太残酷了吧， 太残酷了，真的太残酷了。 一般你们都就是几点起床？哦，我现在理解了，因为他们要返程来回，所以有时候11点回酒店是正常的。 我跟你说，真的很早。我去日本那时候，跟我住同屋的那个小女孩， 嗯， 她就是每天晚上5点半起床，夜里12点回家，每天哦。 她也不觉得累啊。 对，她不觉得累。然后那天终于累了，我说你这么早起床你不累吗？哎呀，为了陪他们去那个东京的迪士尼，说我真的是拼了，我要困死了， 是不是？我觉得旅行当中，比如7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周期， 嗯， 前2天特别新鲜， 对， 3、4天适应了。嗯，5、6年开始疲惫，第7天回来了，对吧？有这个感觉。 嗯， 在日本你会有这样疲惫的感觉没有？ 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 真的没有。我去日本我也没有， 我也没有。 嗯，是每天困也挺。 天天3万步啊，在东京、 哦、 走路啊。 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碰到一个旅伴，比如说他就是特别喜欢睡，哎呀，我要睡到自然醒，一睁眼下午。 分开吧。 下次不要一起去了。 对对对，要不然我先去那儿，完了你慢慢睡吧。 闺蜜一趟行程一定有很多的回忆哈， 嗯， 而且下次一定会再去结伴而行哈。 嗯， 你们这个闺蜜认识很多年了吗？ 哎呀，这个闺蜜其实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缘分就是很稀奇。 哦，

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样一句话。可我们也经常会认为，过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在爱情当中会成为作。有的时候也会把两个人的情分作没。所以，在爱情中，到底应不应该懂事儿？要怎么拿捏这个懂事儿和表达需求之间的关系呢？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要把握一个度，在爱情里也一样，两个人应该是相互的，相互付出，两个人也应该是平等的，爱的程度也相当，付出的也差不多相同，应该是这样的，不能太作。但是呢，爱情里也要有一些心机，当然这里的心机应该是打双引号的，任何时候都是恰到好处的东西，会更好吧。 我觉得关于作不作这个问题呢，怎么说呢，反正就是小作怡情，大作伤身。这个作吧，它得分，对不对？就是你平时在平淡无奇的生活当中，你偶尔的小作那么一下是一种情调的体现，就是让对方啊对你有一种别的层次上面的认知。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用作来考验你的伴侣或者你的爱人是不是真的爱你的话，我觉得对你的伴侣来说可能是一种折磨，时间久了谁也都受不了你的。就这个作它得分档次的，得分等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可以小作一下，大作就不要了啊。 在爱情中，我觉得应该懂事，就是在道德的范围之内，不影响身体剧烈健康的情况下可以作。 作这个词儿，我觉得它本身没有褒贬的区分，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儿。尺度把握好了呢，小作怡情，比如说两个人约会呀，晚到的人悄悄地拍一下先到的人的肩膀之类的，有点小情趣不是挺好的吗？不过如果尺寸把握不好的话，作过了头了也就不行了，要看对方是不是这一套吧。不是有句话说叫 no 作 no die，不作死就不会死嘛，这个也是要考验个人情商的，两个人相处也是要不断成长的，一起努力呗。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在爱情中到底应不应该懂事，要怎么拿捏这个懂事和表达需求之间的关系，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方不见的网友。有一次在咖啡厅等朋友，一边刷着手机，一边看着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隔壁桌的一个女孩子趴在桌面，一只手捂着腹部，头发披散着摊开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拿着手机，拇指在手机屏幕上不停地移动。他保持同一个姿势整整过了十分钟，然后我走到他的对面，轻声问他怎么了，需不需要帮忙。他脸色有些苍白，然后努力笑了笑说，生理痛，过会儿就好了。我愣了一下， 一个女孩在陌生男生面前说生理痛，总让我有些尴尬。但是看着她那副痛苦的表情，我还是问了一句，有没有跟男朋友讲呢？女孩摇了摇手里握着的手机说，发了信息还没回我。我脱口而出，那打电话呀。她摇了摇嘴唇说，她这会儿可能在忙，她看见了信息会回我的。那一刻我的心被微微刺痛了一下，这也许就是懂事的女孩吧，永远站在对方的角度，永远不想给对方增添负担。我们喜欢这样的女孩，却又很少有人能够明白，每一个善解人意的女孩背后，都有过深夜独自流泪的委屈和孤独。这让我想起大学时的一个朋友，他喜欢一个男生，反正两个人的感情里，男生就像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只顾自己的感受好不好，从来不会顾及别人。而我的那位朋友，就是当妈当保姆一样伺候着他。有一回朋友找我吃饭，什么话也不说，就一个劲儿的自顾自吃。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有些话想开口，又不知道如何开口。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我才发现，两行眼泪挂在了腮边。我说，你怎么了？夜宵摊的灯光聚拢了很多乱飞的蚊虫，不远处的樟树微风里摇曳，汽车疾驰而过，路对面的商场霓虹灯闪烁。朋友和男生说好的一起去旅行，可是到了旅行那天清晨，朋友是兴奋了一夜没有睡好，把自己的行李也早就收拾得妥妥当当。第二天兴致勃勃打电话给男生，问他准备得怎么样时，男生却还在睡觉。她是一个好脾气的姑娘，就拖着箱子跑到男生的宿舍，帮他把所有的旅行用品都整理好放进箱子里，然后坐在床上看着男生慢悠悠起床刷牙洗脸。后来到旅游目的地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在公交站台，男生开始抱怨起朋友东西没有准备好。朋友那个时候委屈，眼泪已经在眼眶里转悠。他说，一直以来都觉得自己通情达理，善解人意，对方能够明白，能够珍惜。可是在那个漏雨的公交站台，雨水打湿了我的头发，他喋喋不休的指责打湿了我的心。我曾遇见很多姑娘，她们真的很懂事儿，很多很多的委屈都放在心里，在别人面前永远都是一副笑脸。她们不会因为想考验一下男朋友而出各种各样的难题，也不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让男朋友放下手头可能会让他丢了工作的事情去陪他。一起逛商场的时候，也不会看见喜欢的就一味的买买买。他们会先看看价格，先考虑男朋友是不是能够承担得起。他们也喜欢漂亮，但不会爱慕虚荣。岁月更迭流转，山和海会相遇一方。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姑娘在你身边陪伴着你，你不应该将她的懂事当作理所当然。你要明白，在你面前懂事的她，一定也曾在暗夜里一个人流过泪，只是岁月教她以笑容眼泪磨平了棱角，穿过时光的浮尘，在你面前是最灿烂最美好的她。每一个懂事的姑娘都不应该被辜负， 把眼泪收好，把棱角磨平，静静地站在岁月的路口等你。他的梦想很简单，只是想和你一起走完一生，而你请准备好再牵他的手，不然就请默默地擦肩而过吧。与其让他疼痛，不如怀有遗憾。懂事的姑娘都会有人疼。 视线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翻看手机，撰写日记，字里都是你，我听着音乐，放着舞曲，还是你。我想你啊，想你想哭了自己，你的出现让我的生活翻天覆地，你的指尖等脆弱的心弦，你的出现让我的想念度日如年，你会发现爱让你地转天旋。双眼都是你，我迎着朝阳守着落日也是你，你出现在我梦境，出现在我视线，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放开手机撰写日记，字里都是你，我听着音乐放着舞曲，还是你。我想你啊，想你想哭了自己，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经常听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也会经常的认为过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在爱情当中会成为作， 而有的时候也会把两个人的情分作没了。所以在爱情中到底应不应该懂事儿？要怎么拿捏这个懂事儿和表达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陪你晚安的网友。朋友米莉终于决定要离婚了，其实她结婚也不过才半年多。昨天晚上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里满是疲惫。她说自从宝宝没了，他就再也没有主动给我发过一条消息，打过一个电话。他爸妈现在也对我冷嘲热讽的，他们觉得我一个女人竟然连孩子都顾不好。想想我们最初决定结婚也是因为宝宝的到来，可能一切都有注定吧，也许我们也该散了。其实孩子没了并不是米莉一个人的错。那天男方喝了酒，两个人在家里争执了几句，男方情绪一激动推了米莉一下，刚拖的地有些滑，米莉撞在了茶几的棱上，结果就成了一场悲剧。可是对方没有反思自己的过错，反而觉得如果你不问我跟谁去鬼混了，如果你没有拖地，那一切都不会发生。米莉说，从我和他结婚这半年多，婆婆就一直想让我去医院查孩子的性别，说如果是女孩就趁早打掉，一边要我好好照顾孩子，一边又让我在家不要偷懒，干干家务活。那时候我总觉得他们是长辈，我对他们顺从一些，慢慢的他们总是真心接纳我的。如今决定离开了，很多事儿越想越透彻，我不过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才和他的家庭扯上了关系，而他现在并不爱我，我又何必这样卑微讨好，平白作践自己。我现在累了，也总算是想通了，不再盼着他回家，不再盼着他对我好。其实女人呐，就得自己心疼自己，你越懂事儿，越会让人觉得你付出的多是理所当然。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好字了，这一场错的相遇终于该画上句点了。他说着这些话，让电话这端的我心疼不已，而米莉的声音中却有些漠然，大概真的是心如死灰，彻底失望了吧。我也曾不止一次收到读者的倾诉，说自己为家庭操劳付出，柴米油盐鸡毛蒜皮，到如今却换来被冷落被嫌弃，夜深人静的时候打心里为自己觉得不值。不得不承认，这个社会给女人的压力 越来越大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言语和评价如一座囚牢，难以逃开。很多女人迫于压力会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成全家庭的整洁干净，牺牲自己的工作事业换来老公孩子的热粥热饭，但往往到最后，那些习惯被你迁就的人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假如你一直对一个人100分好，有一天你的好变成了80分，对方可能就会觉得是你对不起他。会哭的孩子有糖吃，你一味的懂事和隐忍换来的并不是懂得和珍惜，反而会让对方觉得你愿意这样，你没有那么渴望爱和心疼。一粒米养恩人，一担米养仇人。人心凉薄难测，要记得对自己好一点。人这一辈子其实也就几十年的光阴，倏然间也过去了小半生。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有多少泥泞和坎坷，有多少心酸和疼痛。你熬过这些苦难，并不是为了去将就一个人，凑合一段生活。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样，你越懂事儿，越没人心疼你。所以你得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要先学着疼爱自己，做自己的盖世英雄。这样的你，兴许才会和那个把你捧在手心视若珍宝的人不期而遇。你要知道，对的人不需要你懂事儿，对的爱情更不会让你一直委屈隐忍。所以答应我，以后的日子里别太懂事儿，对自己好一点，好吗？ 说要保护我，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挂满伤痕。太委屈，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你。太委屈，爱着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人懂得放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我们经常听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样一句话，可是我们也会经常的认为过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在爱情当中会成为作，而有的时候也会把两个人的情分作没了。所以在爱情中到底应不应该懂事儿？要怎么拿捏这个懂事儿和表达需求之间的关系？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做墨姐的网友。小时候耳边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家孩子真懂事儿啊，父母则客气一句，哪有啊，你家孩子也挺活泼可爱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说辞也在改变。父母说，这么大了你就不能懂事儿一点吗？老师说，看看人家谁谁谁多懂事儿啊，看看你一天到晚给我惹事儿。男朋友说，我最喜欢你的地方就是懂事儿，从来不无理取闹。其实如果可以，没人想做一个懂事儿的人，因为真的太辛苦太累了。桃子是我的发小兼好闺蜜，从小到大身边的人都说她很懂事儿。小时候桃子特别喜欢芭比娃娃，但父母说太贵了，买了也得弄坏了，所以她不哭也不闹，只说我不要了。所以长大后她每次看到商店里的布娃娃都挪不动脚，因为那里藏着她不甘的童年。上学的时候，桃子也从来不给老师添麻烦，乖乖上课，乖乖学习。还记得桃子当初喜欢和一个爱疯爱闹的同学玩，老师便私下找他谈话，不让他们再玩在一起了，那样会耽误学习。有点叛逆期的桃子第一次和老师反着来，于是老师便直接无视他了，认为他不懂事儿。无奈的桃子只好和宿舍的另一个同学在一起吃饭学习。之后开家长会时，班主任便和父母说，你家孩子倒是挺懂事儿的。其实没有人知道桃子和那个爱疯爱闹的同学在一起的模样有多天真开心。后来桃子遇到喜欢的人，他也喜欢桃子，桃子也喜欢他。这事儿不小心被他的父母知道了，可能是因为在上学的双方家庭差距有点大，父母便要了桃子的手机密码和 QQ 的密码，担心他早恋。后来桃子瞒着父母和他喜欢的男生在一起了，可是最后还是因为父母的一句，你就这么不思进取，想找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吗？我们这是为你好。于是他们分开了。桃子说，至今他还是我心头上的一道疤，碰不得，我也再不会找门不当户不对的男朋友了。上大学的时候，桃子听父母的选择了离家近的学校，每次和父母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和父母顶撞过，自己再不乐意都会说服自己去接受。和同学在一起逛街吃饭的时候，总会询问听取他们的意见，就算桃子自己不乐意也会想一句，算了吧。桃子说，如果可以，我也想向父母撒娇，哭着闹着要芭比娃娃， 我也想在委屈的时候躺在父母怀里，我也想在压力那么大的时候像个孩子似的在父母面前哭一场，我也想在爱的人面前无理取闹，我也想在老师面前调皮捣蛋一次。我心疼地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些女孩子一看就是被人从小宠到大的，打电话的时候那些言语和神情就能看得出来。其实桃子的父母也很宠她，却觉得她的父母不懂她，以至于现在桃子明明很想和父母说一句我爱你，却觉得难为情，明明想和男友撒娇却变成了强硬的态度，明明想给朋友一个拥抱却不知道要怎么伸出手来。宫崎骏动画电影《龙猫》当中，小美妈妈对爸爸说，懂事的孩子更让人心疼，生活总是让懂事的人来承担更糟糕的感受和结果，懂事的人习惯了体贴与理解，习惯了压抑自己的内心，习惯了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欲望，别人轻而易举无理取闹能得到的东西，懂事的人却怎么也守不住，因为懂事的人总要装作很懂事的样子，时刻紧绷神经，强装笑颜，也要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懂事的人总要压抑自己的内心，不敢想，不敢说，也不敢做，更不敢不懂事。懂事的人就算伤心到默默掉泪也无人知晓，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把真实想法展示给他人。每个懂事的孩子心里都有个暗暗的期盼，总想着长大以后他们就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也没有人再去挑他们的刺儿。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被懂事这个幌子困住太久了，很难再活成自己心底里的样子。这样的他们依旧让人心疼。没有人知道你为懂事付出了多少代价，更没有人关心你是否煎熬，是否早已受不了懂事的绑架。而那些看似不懂事的人往往活得更洒脱，他们敢和不同的声音抗衡，哪怕来自亲人，他们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为从不委屈自己。张爱玲有句话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一定会原谅现在的我。人生还很长，愿有人能看懂你的倔强，看透你懂事的模样，给你余生所有的温柔。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说过